我国向旅华同胞和中国研究生授予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12月7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金日成综合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决定》后，向中国延边大学教师张成日和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生宇宙授予语言学博士学位，以资表彰他们提出了把平壤文化与语调的结构特点加以科学化，还消除外国人学习朝鲜语方面误用现象的实际途径。